下面一首歌呢，为你送出的是来自徐佳莹的一首歌，叫做是《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呢》。那没错，这么美好的一天，不跳舞到底要干嘛呢？那我们就跟着拉拉的旋律一起来跳舞吧，不要羞涩，一起摇摆起来哦。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拉拉带过我们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啊。深情演绎歌曲较多的拉拉呢，唱起了俏皮可爱的歌曲呢，也别有一番的味道。好 ，OK， 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那下面要登场的呢，是一位帅哥啊，那外形俊朗的他呢，气质清澈温润。他在影视剧当中的每一个角色呢，都是别具特色的。他在一次次的表演当中来磨练演技，演而优则唱呢，他也会用歌曲来表达自己的心声。那他在去年自己生日的时候呢，推出了一首歌，就像是 Idol， 既是一封写给粉丝们的回信，又像是一场自白式的小短剧啊。说了这么多，到底是谁呢？来，让我们有请杨洋带过门，就像是 Idol， 掌声请。 喜欢你的表情、动作、侧脸和性格。研究你的原则、星座，还有幸运颜色，是一本关于两个角色的小说。只有你和我，只有你和我。了解你的心理活动，休息的角落，害怕你会疲惫、口渴，没有奶茶、芒果，找个烂借口，想要再待5分钟。 只有你和我，只有你和我，哦耶，想一起吗？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钟辉啊。边听歌呢边和我们来互动吧，我们的微信呢是战马 music。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能量音乐的走起哦。下面一首歌呢是来自一位女歌手陈明喜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童装高跟鞋。那陈明喜的喜呢是喜爱的喜，下面加了一个心，你可以在歌曲当中清楚的明白，长大和不长大的对决呢就是从歌曲开始一直没有停息，可以是女中豪杰的一种感觉，也可以是天真无邪。她的个性呢就像是音乐一样永不妥协。92年出生的她呢其实早就接触到了音乐，所以呢各位可以感受到她的音乐呢真的是玩味十足的一种啊。所以听听看来自陈明喜带过我们的童装高跟鞋，掌声请。 偶尔是女中豪杰，偶尔也想要天真无邪，穿上童装高跟鞋，长大和不长大的对决。 挺起胸膛，不但面对有勇气的风浪，从前渴望成长，模仿偶像那样发亮又张扬，化过了太多的妆，也会怀念捉迷藏，霸占游乐场，偶尔十年中豪杰，偶尔也想要从真无邪分裂，无所谓破解，穿上同勋章，也戒不掉彼得潘综合症状，是有点反常，也很正常，反正是我的模样，从前渴望成长，模仿偶像 爱呢是一个很治愈的字眼啊，而被爱包裹着的人的内心呢才会感到安宁啊，心安呢可以长夜无梦，安然入眠啊，把心门推开，让爱突破羁绊，有所期待，有所安放。但也可能呢，只有在感情当中经历过一些事儿的考验之后呢，才会明白，带你冲破清晨雾霾的一定不是我啊，在日照三竿时摇醒你的也不一定是我，在你酩酊大醉的时候送你回家的还不一定是我啊。那就像是我们下面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一样，编曲当中带有一些迷幻的风格，有层次，不尴尬，值得一听啊！掌声有请。 I had a dream, we were sipping whiskey neat, highest floor of the Bowery, and I was high enough. Somewhere along the lines, we stopped seeing eye to eye. You were staying out all night, and I had enough. No, I don't wanna know where you've been or where you're going, but I'm not.

OK，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看我七十二变是来自谭维维啊。作为青年一代的歌手呢，真的是其中的佼佼者了哈。他的音域非常的宽广，嗓音呢也是天生丽质，极具爆发力。一般呢可以在两个高八度内自如的演唱，并且呢可以演绎各种各样的风格的歌曲啊。那刚才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努力突破了内心的防线，拿来看我七十二变来挑战唱跳啊。踩着鼓点逐渐放大的撩人舞姿，搭配着魅惑的声线，真的是电力满分呐。那所以这样的谭维维你还喜欢吗？那喜欢的话呢，请为他点赞吧。 OK， 战马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为你推荐。下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全新能量单曲，掌声有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果味 VC 推出了新歌《日落》，用音乐的方式为你讲述夕阳之美。落日的余晖倾洒而下，你追逐着最美的风景，哪怕转瞬即逝，也要努力记住这短暂的美好。日落之后，你搭乘银河列车，一起逃离到只有你们知道的地方。回忆总是抹不去的爱与愁，明天在何方，或许就在落日的那一边。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果味 VC 日落。 古老的时辰你在身旁，我们被世界也抛弃了，你骗我说眼泪是因为夕阳太美了，久违的花香在路上，离开的姑娘叫远方，阳光下金色的是人们烧毁的梦啊。 只要你我不顾 姨， 我还有两个姨。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那然而环游世界的音乐呢，总会偶尔跟你的经历呢是不期而遇，而且撞了个满怀。如果说爱情太过沉重，不妨在音乐当中呢就来一次肆意的畅想。你看男生呢总会把喜欢的音乐呢来塑造成苦情歌，而女生呢也总是想要告诉全世界自己会很独立。所以呢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来自李佳薇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野果。在清新的空间当中来唱一首淡淡的歌，去品味一下速度已经足够快乐的生活吧。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那今儿的节目呢我们就到这里喽，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啊。那我们的节目呢就明天再会吧，拜拜。 我想过海浪击破沙漠，我想过雪从热带降落，我还想去看荒芜土壤里生长出一种野果。我想过是风长出花朵，我想过雨从树上游过，我还想去看水泥森林里生长出一种野果。我想过，我吻过骤然，我都试过，就算是错也从不去闪躲。不要碰我，我这样鲜活，雪从热带降落，我还想去看荒芜土壤里生长出一种野果。我想过是风长出花朵，我想过雨从树上游过，我还想去看水泥森林里生长出一种野果。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你走你的独木桥，我唱我调。谁的孤独，它像似把刀，杀了我的外婆桥。再犯傻，再剪短发，你送的鞋子和脚，它又曾毁掉？谁的无